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九十八点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九八六福利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九八二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我们如期和您在周末的5点到6点相约。嗯， 对，这个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特殊的日子。 啊、这个2017年6月18日，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7点，大家现在应该因为北京现在外边下雨了嘛？ 哎，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 天气倒也挺凉快的。 嗯。不凉快啊，有点闷， 相比昨天而言要凉快不少。 对, 对, 对，确实哈、嗯、但是可能路上会有一些堵车呀，或者是路上不是特别好走、 嗯、 也是在这儿先提示大家一下。 对，这个 当然今 天 也是 雨 天 出行啊，大家要自己注意一下这个出行的方法还有出行的方式。 哎、嗯，那么今天确实啊，刚刚大佐说到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在哪儿呢、 嗯、特别在哪儿呢 特别在哪儿呢，因为今天是一个节日啊哈，我相信今天大家都会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今天呢是父亲节，这个点儿是不是很多的听众很多的网友都已经在路上 都去过节了是吗？ 对，都去为自己的父亲为自己的爸爸去庆祝了呢，也不知道，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大家如何去庆祝父亲节呢、 嗯、 又如何去向自己的父亲表达爱意呢？当然今天啊，我们的这个互动的主题也是和父亲节相关，因为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话题就是啊，你的父亲属于哪一款呢？原来你竟是这样 的 父亲 属于哪一款？ 对，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盘点的就是不同种类的父亲。 什么叫不同种类的父亲？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爸爸、 嗯、 虽然都是同样的名称哈，但其实他们在家庭当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爸爸就很威严很严肃啊，也就是、 这个、 就是也不怎么爱说话，然后可能跟孩子的交流就很少，然后有的爸爸呢就是那种逗逼型的，然后就各种跟他就 是嗨起来，就是跟他玩到一块儿去了。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有的爸爸呢可能就是就是会很关心孩子，然后会为了孩子牺牲很多，所以说可能不同的这个父亲啊，他们的表现在生活当中承担的角色那个角色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人设是、 嗯。 是不一样的。 对 对啊，所以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或者是盘点一下不同的爸爸的类型。那我们的网友们，我们的听众们，你们心目当中自己的爸爸， 自己的爸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啊、 嗯、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跟我们分享。然后怎么看我们的直播呢、 哎、 啊，这个 介绍一下 FM98.2 它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啊，我们叫北京青年广播，它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 嗯 啊，这个可以通过在微博上搜索活力982，然后通过一直播的平台来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然后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还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我们进行互动。 互动起来，交流起来哈，因为相信每个人1000个人心中就有1000个爸爸。所以那哪款爸爸是你所拥有的，或者是说你希望爸爸变成什么样子呢？ 对， 幻想的是什么样的，赶快跟我们 交流。讲一讲就是你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爸爸，或者是说你想要你的爸爸变成什么样的爸爸，或者是说你不想要你爸爸变成什么样的爸爸，都可以啊。 对，总之是关于爸爸想说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抛过来哈，一起互动起来。 今天不是这个父亲节嘛，这个也先在节目的开头啊，当然一会儿在节目的结尾也会再祝一遍。 对， 在节目的开头呢，也是要祝全天下的成为爸爸的人，或者是即将要成为爸爸的人， 或者是未来要成为爸爸的人， 就是那干脆说所有男的好了。 对，或者梦想成为爸爸的人，好奇怪哦，这个描述。 但是当然啊，要是成为父亲的话，一定要承担起就是作为父亲的这个责任，要有责任他才能叫做父亲，要是没有责任的话，他就这个对于父亲这个名称啊，先不说那么多。 好， 就是先祝啊，这个先祝啊，九八二狐狸网在这儿祝全天下的爸爸。在这祝全天下的爸爸，这个各位爸爸老板啊，这个今天节日快乐啊！ 我们的网友都是爸爸是吗？好，祝所有的爸爸，全天下的爸爸们啊，节日快乐。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正式的盘点环节了哈。 对， 那先说女孩子啊，因为我是女孩子，那我觉得 你是女孩吗？ 对啊，你 开心。 对，其实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因为所有的女孩子，所有的女儿都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所以说女孩子跟爸爸之间确实是很亲的， 对，都是爸爸的小棉袄嘛。 对啊，所以跟爸爸之间的互动也会很多。像我个人来说哈，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小的时候，天天就是嘴上就说啊不喜欢爸爸，不喜欢爸爸，然后但是。实际上爸爸离开或者是出差时间一长，天天念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爸爸去哪儿了， 对呀、爸爸去哪儿了。所以说每次我妈讲到这些的时候都说哎，就是嘴巴硬哈，就是不承认、 这个、刀子嘴豆腐心。 就是不承认。而且我记得特别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出差前，然后当时是跟妈妈去单位，妈妈在医院工作嘛，然后跟妈妈在单位里面的时候，爸爸出差特别久，好像是一个多月吧，然后后来前来就看我们一眼，然后就要出发了，然后当时我就冲过去冲着爸爸就一个大熊抱。 我以为你抱着爸爸的大，你那个时候多大了？ 特别小啊，4-5岁吧，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就是 那个时候4-5岁的时候能熊抱住吗？ 就是小时候比较胖吧。 哇， 对啊，就是别忘了我是个男的。 哦，我这话我可没说啊，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哦，其实内心底就可能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哈，但确实跟爸爸非常的亲。那所有的女孩子可能都跟爸爸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甜甜的感觉。有一首歌就是老爹，对，当时也是唱出了那种甜甜的感觉哈。我们先来看， 大家先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迪克牛仔的甜甜的还是老爹。 对，来看吧。 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感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只要你能得到幸福。 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都尽瘁。 未来有风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你的小小年纪见个什么美， 呀呀我的老爹其实 OK， 穿的老牛仔裤不算太贵， 哎呀呀我的宝贝千山万水，只要你能跟快乐的去飞， 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对我不会感受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谁让那男 发现找到的这种感觉哈，你看迪克牛仔，然后和弦子，他们两个之间， 他们两个这种搭档， 对啊， 真的就是把那种父亲跟小女儿的那种，就是、当然我也不是女儿，我也就是表达不出来那种，对对对，反正就是看起来两个人之间很甜蜜。 对啊，你看他说爸爸这个虽然不在身边，但是唠叨的这个功力一点没有变。 对对对。 然后爸爸还会担心女儿找男朋友，不要乱收玫瑰，然后很多很多都是非常。 还有出去玩的时候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其实这个我感觉就有点像我之前跟我女朋友说的话，或者是我教我妹妹说的话。 哎呀呀！ 真的就 暴露了点， 有点类似，就是之前跟前女友、不说前女友是 啊， 之前教。妹妹刚上大学，然后就是，对，就是教她怎么在大学里边生活呀，或者是那个男生来送东西该不该收啊？然后如果谈了男朋友的话，现在她也有男朋友，然后就是如果她谈这个男朋友，反正我是。比他爸妈先见着这个人呢。 对啊，其实你说到跟妹妹之间的关系哈，其实你作为哥哥可能就是会承担相应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当然肯定不是父亲的那种全部的那种责任。 对对对，但确实哈，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描述到都是作为女孩子，起码是作为女孩子经常会遇到的。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 对啊，他说的都对哈，其实当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就是反感。 在青春期逆反嘛，这个 对啊， 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些东西，就算你长大了，20岁了，30岁、40岁的时候，你爸爸跟你说的一些话，你肯定有的时候也不认同，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比我们小的时候要明白的很多了，因为我要顺着他说话，这个就是孝道嘛。 对啊对啊，其实爸爸他们会说很多的实话，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会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带到对我们的嘱咐嘱托当中来，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说一些谎话。你的父亲有没有对你说过谎话，后来被你发现的 谎话？儿子我要给你买台车。 哦，你说的是 儿子我去年、那个、 喝多了是吗？然后 儿子我要送你台车。 不不不，其实马上没准明天就送你了。 哎呀， 对，这个 这也不算谎话， 不算谎话， 这也挺好玩的。 对对对， 说谎的话，我的 说明他对你的一个 认，我爸爸倒是没有 觉得你长大了，然后要送你什么什么东西。 对 对, 对，外加上我也跟他说过这话。 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遇到比如说我们出去一块儿走啊，然后他拿好多大包小包，尤其是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然后就说那个就是他们始终都帮你拿着拖着好多包，甚至自己手中可能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 对， 然后他们就说啊不累不累。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 帮他拿一些吧，他说啊，没事没事， 爸爸还年轻呢，没事，不用过来拿。 对，但其实你看他的汗已经很多了，然后可能他也在咬着牙坚持着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在节目最开始说到的那个责任。 责任，对，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把最好的都给自己的孩子。 这个其实是就是从一个男孩到男人，在从男人到一个父亲，他是中间要经历好多好多的东西。当然我现在仅仅是一个男孩，还没有经历到接下来那些种种的阶段，但是我可以从我的爸爸或者是周围人的父亲啊，或者是自己认识的叔叔，老一辈的人也好，就是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份责任，就是那种成熟的成熟的标志也好，或者是那些东西。 原来你是通过观察而习得的，因为你一开始说那些话的时候，我以为你是就很有经验的感觉。 怎么可能啊， 我是一个男孩的时候。对对对对，当然 就是有的 开玩笑，对， 就是有的人，你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当然咱们俩也算是年轻人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们总把 肯定算呀， 就是他们总把自己当成一个成年人来看待，其实这样也好，但是呢，有的东西他们只是通过观察呀，就是通过学习啊，他们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的，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父辈，我们的兄长辈，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就是通过自己走过的路啊，或者是脚底下磨的泡，或者是手上就是磨出的， 或者是曾经吃过的那些盐， 对，曾经吃过那些盐， 吃过的那些盐比吃 过 的饭还多。我想到了这个梗，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你凭什么说我？ 对对对对， 你凭什么不听我的？小时候我们的爸爸就是这样对我们的。 对啊对啊，所以说哈，他们有的时候确实会说一些很让人就是听起来很心疼的一些谎话。那说过的谎话都有哪些呢？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一个泰国的广告，那个时候 泰国的广告 看过了之后，对，真的是神广告，因为看完了之后发现哇，完全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帮我们也罗列一下那些父亲曾经 说过 的 谎 话。我们来看一下。 OK。Daddy is the sweetest daddy in the world. Daddy is the most handsome. The smartest. The most clever. The kindest.Superman. Daddy wants me to do well at school. Daddy is just great, but he lies.About having a job. He lies about having money. He lies that he's not tired.That he is not hungry. He lies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He lies about his happiness. 我看到视频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哈，他说、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帅气、最聪明的父亲，但是 he lies， 他会说谎。 But he lies。 对啊，就是其实你看他生活当中对孩子的那一面都是特别坚强、特别伟大，然后特别帅气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他自己在面对生活或者是这个家庭的压力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多很多难以去表达的那些苦衷的。就是他可能要经历很多、要吃很多的苦，但是他都没有告诉自己的孩子。 对，其实这些东西吧，他也没有必要去告诉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爸爸。 为什么爸爸就不能够告诉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必须要， 有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他必须要坚、就是首先说他要坚持、 就是、 另外一点他必须要负担起整个家庭的这个支柱，就是、这个钱财的支出也好、或者是各方面的精神压力的也好，这个天塌下来由我顶的这句话不是白说的。 家里的顶梁柱， 家里的顶梁柱，这话 是 不是白说的。 但是欢迎乐活派的雨涵哈，他说大左小哥月月女神下午好 ，Hello 你好， 你好 啊，今天我们在聊的是关于父亲节哈，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是哪一款，跟我们进行交流一下，还有就是如何去庆祝今天的这个节日呢？然后我特别想说，对，因为你看父亲和母亲就有区别，因为妈妈这个角色她在家庭当中她也会承担很多，比如说家务啊，然后自己工作上的压力，但是他们一般都会表达。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可能唠叨也好啊，或者是跟你讲啊，或者什么的交流也好啊，反正他们都会。 其实就这么说吧，咱们不以父亲母亲为例，可能这个涉及的东西咱们还没有，就是那种经验或者那种体验啊。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在节目里边产生分歧啊，第一次啊，听众朋友们， 哎，所以你要强调一下吗？然后我们 俩第一次产生了分歧啊，在节目里边啊， 要纪念一下是不是？ 对，要纪念一下。 好，六月十八号记住了， 打卡。 OK 啊， 不以父亲跟母亲他们的这种就是这种经历为例啊，就是以正常的男女生交往之间的这种感情啊、感觉啊这种。责任之间的，就以这个东西为例。 所以说你在交往的时候扮演的是什么？ 你就以这种孩子说话吓到了。就是正常男生，你看啊，有几个女生是喜欢那种特别磨叽的男生的？ 不会， 对吧？ 就还是果敢一点比较好。 就是那种非常果断， 比较闷一点， 比较闷一点。什么叫闷一点？ 什么？ 对啊，什么叫闷一点啊？ 就是很 很有责任感。 对， 我必须要对你负起责任来。 对， 对吧？这个是男女生交往之间的这个东西，你肯定没有看到哪个男生在你工作的时候去跟自己的女朋友，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样的，对吧？肯定没有，对不 对？ 对 对对，就 是。但 是 女生 让我顶着、 相反而看，女生假如说在工作里边被老板骂了，或者是我今天工作没做好，或者是我今天妆化的不好看，或者是我要那裙子没买着， 哎， 她肯定会跟自己的男朋友哭着，哎呀，这裙子没买着啊，这样的， 真的吗？ 对 真的会为了这个事情而哭， 就是，但是这 只是举个例子，我突然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女孩，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各位， 啊、 这个 对对对，确实， 对你想想是不 是，可能 是 生物的本性， 就 是 男生跟女生，或者是男人跟女人之间，他们所存在的这种观点，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男人跟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啊，也是有那种妇女能顶半边天嘛，对吧？对，就是这种话，咱们且不提那个，就是说刚刚咱们俩聊的这个父亲为什么他会骗孩子这句话，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不能让自己的女儿，不能让自己的媳妇儿去承担这种生活所带来的压力，这个东西必须我来担着，这叫老爷们儿。我的 特别有底气啊，这个时候我要仰视一下你。对，其实我刚刚在说这个观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即便是放在父亲和母亲的身上，其实他们也会隐瞒一些，尤其是对自己的孩子，就是可能不仅是父亲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哈，就是母亲这个角色他也会，但是可能相对来说，父亲在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会更加的这个 庞大一点， 对对对，他可能要承担更多的 角色，然后所以说可能我们会把这个 title 这个标签放在他的身上哈。欢迎我们的网友们都来打招呼啦。 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啊，这个刚刚我们俩那分歧就算过去了。 这不叫分歧， 这叫 交流。哎，要不要这样做？导播不要做节目。 反正就过去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嘛？六一儿童节， 太怂了。 6月19父亲节。 6月18。 啊，6月18父亲节。 怎么了？ 怪我。啊，这个讨论的是今天父亲节的话题，是你的爸爸到底属于哪一款类型呢？我觉得今天咱们俩做节目吃了太多的亏了。 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爸爸。 就各种叫爸爸在这儿。 哦，对，各位网友们，爸爸们，节日快乐哦！ 不行，这样的啊，这个 对， 哎，刚刚是放了个小烟花吗？ 啊， 谢谢那个温森特郭啊，温森特郭，他说有很多关于父爱的电影，《摔跤吧，幸福来敲门》这些东西，我们一会儿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来大家一一的进行一个盘点。然后这个乐活派雨涵说，我觉得《神偷奶爸》里面的坏蛋养父很有趣 啊，这是你心目当中很有趣的爸爸哈，就是很有趣。那有趣这个又是我们接下来的， 也是一个爸爸的标签儿。 你知道我经常看微博，然后就特别喜欢像邓超啊，就经常晒娃或者晒一些很逗逼的这样的一些。所以有的时候还蛮羡慕等等啊，或者是就是他的孩子们的，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逗逼型的爸爸还蛮有意思的。 对， 那你的爸爸会是这样吗？ 我的爸爸， 尤其是男孩子的爸爸啊。 这么说吧，我爸爸他其实是个老师，就是 比较 要知道这种 严谨一些是吧？ 对，就是老师他们的性格嘛，就是要那种为人师表嘛，在学校的时候是那个样子，在家里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对我呢，从小来说，就是所有人都去参加补习班啊，去补课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说让儿子过一个拥有自己童年，就是要让儿子拥有自己的一个童年。 嗯， 就是我在小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任何我不喜欢的班，就都是喜欢的。 就是比较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 然后他就是除了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没让我谈恋爱之外，其他的都还好。 所以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支持了是吗？ 没， 幼儿园的时候。 不，我的意思是从中学到之前那段时间一直没让谈恋爱，因为那段时间毕竟要以学业为主嘛。 对对对，我开玩笑啊。 在之后就这个放开了，他就明白这个儿子也长大，他也能懂得一些什么。这个大事儿小事儿啦这些东西。 对，因为他已经发现你已经是长大了，成人了， 已经是一个老爷们儿了。 哎呀妈呀，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吓坏了是吧？ 对，我先咽口唾沫压压惊。 要说他这个有趣吧，他确实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特别想分享啊，就是我爸爸就有的时候还跟我的关系就还是挺搞笑的，就是我们家就是他管，因为我姓王嘛，然后我爸爸管我叫大王，然后他是老王，所以每次回家就是谁在家里面出现什么分歧，然后我们三个就很平等，你说谁说了算呢？ 大王说了算。 我说大王说了算，我爸说还有老王的 王炸， 对， 四个， 然后最后就是我妈妈说了算，就是这样，就我们家。 然后你妈妈是4-2是吗？ 对，然后我爸还说天天说我就不老实，因为特别好动。我爸就天天说跟个猴子似的，然后天天就说我，然后还说什么什么什么垃圾宝宝啊，就各种各样的外号跟我抢。然后我爸还跟我抢零食，就我们家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搭配，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爸爸是那个小宝宝是吗？ 对，就我们家三个可能是我爸我妈妈最大，然后就我们两个就是天天吵来吵去的那种，所以说也是特别有意思哈。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很快乐的存在。先听听广告，待会儿再见。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You and I, nobody else。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啊，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嗯，这个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6月18号的父亲节，你的父亲到底是哪一款的呢？或者是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父亲有什么样子，跟你的这个趣事啊，或者是说这个感觉自己爸爸哪儿好玩啊，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对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和爸爸之间的那些事儿哈。刚刚有聊到那种很逗啊， 对，很有趣的父亲形象。 对啊，然后我相信很多男孩子是不是经常会遇到就爸爸带着你玩啊什么的， 带着我喝酒倒是有。 哎呀，怪不得你这么 man 呢，怪不得这么 man 呢，原来是这个从小就习得这种很 man 的表现。 干了，都是这样， 好样的。好，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吧，因为有的父亲哈，他确实很酷，然后他呢就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一起去玩 啊，一起去看。 有没有被刚刚视频中这些又长得又帅身材又好然后还会当老爸的这男人们所帅到的？ 有 啊，我知道了去吧，去。 爸爸。哎，就是别人家的爸爸是吗？嗯， 其实这个 但确实哈，就是玩得很嗨，很酷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嗯，对，这个不仅仅是外国的爸爸，国外的爸爸啊，这个咱们国内的爸爸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就是又会玩的，长得又帅的，身材又好的，对吧？你比如说未来的我。 哎呀妈呀， 二十年后的我， 20年后爷爷爷爷 开个门什么鬼， 好， 我们听到了什么东西， 再次 OK， 好， 刚刚给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最酷的老爸啊，然后在那个片尾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的那个有一个小儿子他跳不上去了，然后这个爸爸他就在那儿说You can do it， just do， 对， 然后那个小宝宝他就一下就蹦上来了， 就是在鼓励他哈。其实爸爸也在向孩子们传递一种很健康的一种理念，你看都是在带着孩子去运动，带着孩子去玩耍的。 对对对，但是也是要提醒啊，现在在我们直播间收看刚刚那段视频的，或者是收听我们俩刚刚白混的那段东西的各位父亲们，或者是各位这个 未来的父亲们， 未来的父亲们啊，这个刚刚那些活动有很多都是极限活动，如果自己不能做的话一定不要去做啊，这个有危险的。 或者您自己想去做的话千万不要带宝宝哦。 对对对对对。自己也不要去去玩那些危险的活动啊。 对对对。跟大家 接着说回来啊，说回来今天的父亲节。这个刚刚咱们不是说到那些有什么类型的父亲嘛，然后我也是通过这个间歇的时间找到了到底有什么类型的父亲。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都有什么类的。首先第一个类的就是霸气严厉型的爸爸。 霸气严厉型的爸爸。 对，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父亲是不是这样的啊，霸气严厉。基本上好多爸爸都是这样的。 就是北方尤其是北方的是吗？ 对。尤其是北方的拿的那个条子。 我小的时候犯事儿的时候，调皮的时候，然后我爸是那样的，就真的就打我。 对，真的打这个。 对， 小的时候拿我姥爷的话来说， 我们两个的童年是多么的凄惨。 没有，这个都是应该的。 对啊，不应该啊，我就觉得不应该。 我觉得应该这样。 好，直播间第二。 第二次啊，今天今天咱们俩怎么了？一点默契都没有。就是拿我姥爷的话来说啊，他说哪个孩子屁股上没有五个巴掌印儿啊？ 哦，我就没有。 这你是女孩子嘛？打坏了怎么办？ 对啊对啊，打坏了怎么办呢？那现在还好，可能就是我们爸爸 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们爸爸小的时候也被他们的爸爸打过。 我听我爸爸就讲过，说他小的时候是怎么那什么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代就会好很多呀，然后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好一些啊，因为我可能我们就不会特别，可能我们跟他一起去耍去了。 对，只要是。做一个没有责任的母亲是吗？ 不，比他们的脑洞还大。 好嘞。对，刚刚说的这种霸气严厉型的爸爸呢，各方面都要求很严格，犯错误会严厉的批评你，不喜欢你遇到困难哭鼻子，希望你坚强独立，会希望你会记得你爱吃的东西，批评后再用美食来贿赂你，打一棒子给一红枣，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啊， 这可还行。 这个是第一种爸爸。第二种爸爸呢，就是寡言老实型的爸爸啊。这种是孝顺隐忍，任劳任怨，有些古板，有些木讷，和你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总是默默的关注你，给你提供他能提供的一切。 这个好像也是出现在之前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爸爸的爸爸的那段时间会更多一些。 对，就是他们总是在默默的关注你，给你一切他能给你的支持。 因为本来男生好像就是，尤其是一些性格稍微老实一点男生，或者是说往前数多少多少年的那些男士啊，男人他们可能本来就是不苟言笑啊，然后就不太爱说话的那种，不爱去表达和交流。 对对对，要不怎么说父爱如山呢嘛，这个。总是那么的稳重，给人看起来就是有那种高大威严的感觉。 我与父亲已有两年没有，就是那个背影，就是朱自清笔下的背影哈。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背影了。 对，那其中描写父亲的那个场面非常的感人， 感人也是让很多人。 其实我们不应该把节目做成这么感人的。 对，其实 我们还是高兴一点吧。 对，高兴一点哈，感人已经在之前已经过。 对，一会儿还要再感一段人呢啊。 对， 先给大家提个醒啊。接下来第三种爸爸呢，就是好脾气暖男型的爸爸，就是月月的爸爸，就是这种爸爸类型的 啊。对对对。 对，这个性格温厚啊，然后厨艺很棒，喜欢钻研你爱吃的菜，开朗民主，在他眼里你永远长不大。 啊，对。 对，就跟你一块抢吃的，这我发现了。 对，真的，他比我后来还能吃零食。 姑娘啊，去给我买两包薯片去。 薯片他不给我抢，然后就每次买什么，反正他爱吃的，他都会跟我吃抢。 这个第四种呢，这个活宝孩子气型爸爸，这也应该算是你爸爸。幽默开朗，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愿意接触新鲜事物，手机电脑玩的比你还溜，像朋友似的无压力沟通，经常帮你躲着老妈的惩罚。 哎，对， 对吧？ 对，你看我这么活泼好动，就是遗传我的爸爸。 惯坏了，这是。 好，我收一下。这几天，昨天雨涵还说我说太燥了， 有点燥这样的啊， 这两天有点燥，我收一下。 那个吃大骨头汤喝多了， 吃小龙虾吃多了。 对对对对。排在第五种的呢，就是这种迷糊马虎型的爸爸，不会做饭，家务也做得很少，不太懂怎么照顾你，甚至他也要妈妈照顾。 这个好像也是我爸。 但是他会尽力去给他。他会尽力的去做好他能做的一切，虽然有时候也会搞砸。 嗯。 那个你妈不在家，这菜炒糊了，咱俩泡个面吃吧。 我就觉得怎么哪个都像我爸爸。 哪个都像是。那可能是九种爸爸。 全世界都是我爸爸。 哇，姑娘，这种话不要乱说 啊。开玩笑啊。我们继续来说。 第六种爸爸呢，就是热心好人型爸爸，一副好心肠，街坊邻里的事情他总会出手帮助，心软善良，责任心强，会告诉你帮助班级里有困难的同学，教育你懂得感恩分享。这种其实也应该算在爸爸类里的。 对，从小就教会我们要善良。 对。这个第七种呢，是文艺浪漫型爸爸，有才气，有学识，自在自足，不爱攀比，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并不强求你的学习成绩，认为你快乐健康最重要。这属于我爸爸类型那种。 哦，有才气，有才情的， 在家里自己没事一天天的还会写书法。自己写书法， 跟你对一个对联， 也对，这个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着。 好收下一个。我不想再听了。 好吧， 我错了。 第八种爸爸呢，就是严肃冷面型的爸爸。严谨沉默，不喜于色，有时候又很啰嗦，爱讲大道理，从不当面夸你，却在外人面前以你为荣，冷在外表，暖在内心。 有点像刀子嘴。 你说你一天天不听话，然后转过身去跟自己邻居，我姑娘啊，厉害着呢。 又像我爸爸。 都像。 都是我爸爸。 九种集合为王悦的父亲。 最后一个。 感觉咱们俩像在这说相声了，今天。 好， 第九种，最后一种就是阳光活力型的爸爸，热爱运动健身，笑容阳光，体魄强健，年轻时是运动健将，总会说生命在运动，喜欢带你跑步打球，认真学习的同时也要锻炼身体。 还是我爸爸。 所以说呀，这九种类型都是你爸爸。 确实，我爸爸前两天还跟我说他去跑步。对，就是我。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专属于某一种类型，就可能让男人不止一面嘛，对吧？ 男人不止一面， 大佐你也不止一面， 我也不止一面， 对啊， 我有好多的面。 对啊，所以说呢，就是爸爸也不止一面了。 翻个面省得给我煎糊了啊。 好，那我们翻一面啊。有的时候这个爸爸有会表现的不是那么的强劲，因为他们也会搞砸一些事情。就会很囧啊，然后就会说出一些很笑话的一些场景哈。 对，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笑一笑他们呢？一起来笑一笑，好不好？ Mark, quick, he's gone to chicken. Suggested going to the time and having a drink, not just like doing things, just to try. I started to feel a good performance. Daddy, you're gonna put the whole table. Yeah.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熊爸爸和熊孩子之间的故事。 这一对儿真够有意思的啊。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很多时候爸爸也会遇到很囧的事情啊。 嗯，可能我以后带孩子的时候就会这样。 你之前跟自己的父亲有没有这种体验？ 嗯，倒也没有，他们俩把我照顾的挺好的。我说谢谢我爸爸，他们俩把我照顾挺好的。 嗯，那还不错哦。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好像就是干嘛，就是哦对，小时候学奥数啊还是、嗯、哦不对，我爸数学还不错。哦对，好像就是奥数，反正有一个特别难解的题，然后当时我就说爸爸你帮我，因为我爸数学还不错嘛，我就让爸爸去帮我解，然后后来发现我爸说啊你没问题，小意思，然后他吭哧半天出不来。然后我就在旁边笑话他。有的时候爸爸挺爱逞能的。 对，而且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爸爸都是那种全能型的人才、嗯、他只是想在自己的儿女面前把自己这种比较厉害的一面表现出来。 嗯，看着感觉很 man。 哎，是不是就是又是有点像谈恋爱的时候男生的？ 对对对对对，那种 就是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的、啊、对。但是换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爸爸、嗯、 对呀、 啊、这种爱是没有任何回报的爱、嗯、他不要求任何的跟你有任何之间的利益的往来，不要求你给我任何的东西，我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人，只要你是我的儿子，只要你是我的女儿，我这份爱就是完全对于你的这种爱、嗯、无私奉献的这种父亲的爱。 对啊、嗯、而且有的时候不管我们多大哈，不管我们是这么长还是这么长还是那么长，就是不管我们是多大年龄的时候、嗯、他们永远都觉得你们特别小。 对， 没有， 永远都是自己的小宝宝。 对，永远都在牵挂着你，不管你在哪里、嗯、 对。今天呢是父亲节，6月18号啊，父亲节，希望在座所有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或者是在视频直播上所有收看着我们的节目的人，给你的爸爸，给我们的爸爸发一个短信，或者是打一个电话， 嗯， 啊，道一声祝福。可能我们，就是不太善于表达爱意、嗯、啊，就是可能不会说出“爸爸我爱你”这些话，但是我刚刚说出来了。 嗯， 哇， 哦，好冷哦，爸爸我爱你， 爸爸我爱你啊、嗯，肯定听到了， 勇敢的说出， 勇敢的去说出自己心里边对父亲的那份，嗯， 爱， 一直想表达的那份爱意吧。 对啊、嗯、趁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要是爸爸在身边的话，给他一个拥抱也是不错的。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因为刚刚我们的网友们还一直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弹幕池跟我们说很多电影也是和他相关的。 嗯、 那确实，我们给他找到了一个电影的集合剪辑版。 嗯， 非常感人哦， 非常的感人。 准备好纸巾哦。 在节目的最后啊，就以一段电影的父亲节的剪辑送给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父亲、所有的男人们。嗯，祝你们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 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 时光慢些吧，你牵挂的孩子 长大 了、嗯、 啊，这个突然有好多话想说，但是说不出来。 嗯，那为什么不说呢？ 这个还是留到私底下去跟我爸爸自己说吧。 嗯，对，因为早上我在找这个视频的时候看的真的是泪流满面，当时我舍友都疯了，他说你怎么了，后来就是给他看完了之后也是同样的一个效果哈，确实在电影当中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体现嘛、嗯、有太多的情节，你看其中就是吃鱼，然后他爸爸在所有人都撤掉桌之后，然后端起饭， 他还在为自己的孩子想着拿着那个东西给孩子吃、 嗯、对，然后所以就非常的感人、嗯、那可能我们一期节目里面承担不了那么多种类型的爸爸，因为爸爸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永远都是最美的，就像一个超人一样、 嗯、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这一天，在每一天对他们说一声爸爸辛苦了，爸爸 辛苦了，爸爸 我们爱你。 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grab with no t-shirt on.